Have you seen any good ones lately? 这个 once 指的就是 movies, good movies. Last week, I went to see Shrek 2. 上周呢，我看了史瑞克二。It's a good movie, 非常好的一部电影。是一部 cartoon picture, 啊，一部动画片。Okay, I saw the Lost Explorer last night. 昨天呢，我看了一场 The Lost Explorer, 啊，这个迷失的探险者。It's great. It's great. 这里是非常好看的意思。希望朋友们在您的日常的表达当中呢，像这种比较短的语言，比如说 It's great. It's marvelous. It's fantastic.It's cool. 这些语言呢，可以在我们的中文交流中也可以使用。OK, 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养成一种经常这种复习英语语言的这样一种习惯。What's it about? What's it about? About 是关于什么什么的。It's about the highest waterfall in the world, Angel Falls. Angel Falls 不是天使坠落的意思，这个 fall 在这里是名词，叫天使瀑布。天使瀑布 Angel Falls, the highest waterfall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高的海拔最高的这样的一幢景观。Oh yes, I've heard about the movie. Heard, 它的原型是 hear about, 意思就是听说过 hear about. But I haven't seen it yet,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看呢。My friends at school haven't either.我学校的朋友也没有看过 haven't either 这个 either 呢就是也但是呢通常是用在否定句当中 well everyone in the family already has 家里人都非常喜欢这部 Angel Falls 所以每一个人都看过了 I went yesterday afternoon with Kim went with somebody went 它的原型是 go with somebody 和某人一起去看的Go with somebody. And dad and mother went last week. 这个 dad and mother 呢建议大家改成 mom and dad. Mom and dad. And mom and dad went last week. 这个 went 是 went to see the movie. Went to see the movie 指的就是看这部电影 last week, 上周。I guess you will have to go by yourself. 好像这是一部人人必看的电影。我想你呢这个 have to go, 不得不自己去了 by yourself.I guess I will. Guess 在这里的意思是猜测、猜想。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Guess what? 你猜猜怎么着了？你猜猜怎么回事？就 Guess what? 然后你说 Yes, what's that? 到底是怎么了？在口语当中经常用到这个 Guess what? 啊，猜猜怎么了？OK, 非常有意思的一篇小的 conversation。其实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经常发生的。朋友们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呢把这些简单的对话用三言两语记录下来。啊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又复习了您的英文同时呢还记录了一段生活。又学到了很多的单词巩固单词呢需要每天的积累。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听几个单词。OK,lost,lost,explorer,Explorer, waterfall, angel, guess, get settled, checking account.Install. Camp. Outdoor. Experience. 好，我是周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